回为公，老人家亲身看望外孙女，只见他清晰而奄奄，身不断说你病也这样衰，也待他心眼被征定了一定，勉强支持略把头抬，他爹声儿说，老人家您可白疼了我呀，我死后千万休想我挂怀，两句话未完，岂有噎住心儿中有那万语，千言说不上来，家母说你好好的养着吧，想人生哪个无有那病何在，老人家痛尽伤心，忍不住这波不诉诉，他那泪滚珍珠满腮，被众人好劝哀劝，回房去家母说，把他的后事快安排，大观园的众姐妹起来看望，林黛玉眼也不睁，可我也不开，只等到夜静更深，全散去才想那紫君儿姐姐诉情怀，自传呐、啊，我相随这记载，同心合意两无猜，自从我得了这个样的怨烈的病，你时时相守未离开，难为你情之中的人意，难为你软语柔情姐们怀，难为你问七问八的随手而转，难为你早起痴恋忍着心儿哀，眼皮儿中也何曾闭，眉头儿中照也展不开，似你这宽容温存千般的体贴，就是我那骨

我为教师歌一曲，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Thank you. 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佐、赵习佑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佐、赵习佑老师。 Thank you.

走过的高岗是南门，还没 司马光， 搜查要往司马光家访亲。